夜报8.12，盈富基金26.8升1.8，京东集团323蚊升咗11.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1，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1，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港金系报17,3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1.1美元，卖出价系1,891.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生无常这句说话，你有什么体会呢？我们应该保持什么的生活态度？万一对至亲至爱甚至整个世界未能道别就这么离开，是不是万般的遗憾？刘天赐、邓达志和嘉宾黄子群一起谈如果来不及说再见。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4日，除下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口罩供应紧张，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佩戴口罩。 我哋就审视晒，我哋每一位要出席见大家或者平时嘅官员咧，如果唔符合嗰几个嘅要求咧，就唔准戴。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戴了都要除回来了，因为一日每人戴几个，其实对于那个紧缺的供应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啊，我是开心日报的男子陈淑兰啊。今年呢好多人都冇得出街同朋友玩，可能喺屋企就好闷嘅。好想我屋企呢就有4只狗、3只猫、1只雀啦，令到我不断咁样呢扫便便呢洗笼啦，好充实啦。咁希望呢大家都带住份正能量，咁样期待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奥地利。 旅游自由人靠庸，除了会分享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推介地方，例如美景宫、美泉宫之外， 还会分享圣斯提芬大教堂，顺道去埋隔篱的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之家。 还有啊，唔少得同大家一起捉住圣诞气氛，回忆一下。 当然介绍埋奥地利的圣诞市集啦。留意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咁啊星期四啦，咁啊今日咧邓特志主持，嘉宾咧有黄子群女士。 Hello， 你好你好。咁啊今日咧嘅题目咧就是、如果来不及说再见啊，呢句说话点解咧？邓特志， 因为疫情嘅问题咯，我哋好多好多 restriction 啊，即系我哋唔可以去医院，即系唔可以入医院啦，直情去探。啲即系亲人啊、朋友啊咁啦， 咁咧就亦都好多時咧，亦都我哋去唔到好多地方，因為最近可能係冬天啦。最近冬天其實一到吹北風咧，其實好多老人家就會有事噶啦。 係啊， 係啦。咁啊，突然之間有事咧，即係如果佢哋喺香港，啲親人咧喺大陸都還好啲咯。如果喺外國咧，最近咧，因為佢哋係，因為喺外國咧，最近咧佢哋係唔完全。唔可以話翻嚟就翻嚟啊！之前你翻嚟咧都可以係喺屋企 quarantine 啊咁啦，咁但係而家唔得，你一定要係喺酒店。咁、喺酒店咧，如果佢想翻嚟咧，佢首先揾到酒店先，酒店未揾到唔准上機。 係咩？ 咁已經你冇得翻嚟啦，已經。 哦。 因為我最近有啲親戚咧係遇到咁嘅情況咧、 哦， 我先有咁疑發，同埋加上即係我自己七月嗰陣時我確診咧，咁啊啱撞啱我阿叔嗰身。 哦， 咁咧即系佢好快，咁咧就个丧礼好快，咁我出得院就已经完咗啦，成件事，咁所以我都送唔到佢。 系啊， 即系根本因为亦都遇到阿袁慕莲啦，啊袁慕莲姐姐，即系之前而家好，佢情况好咗啲噶吓，咁咧即系佢亦都同一声入咗医院咧，咁大家想问佢都问唔到啦，入咗 ICU 之后。 系啊系啊，哦，点啊？苏新黎有咩嘢讲啊？ 嗯，冇，我知道阿袁毛啊，而家出咗去做去翻大房啊，住翻呢个内科房啊，好咗啲，所以大家都安心一啲咧。 嗯，所以有阵时咧就来不及说，再见啦。 又未知嘅，而家，但系真系我就知道呢一、這个疫情之后嘅老人院嗰啲，真系好多老人真系即系。即系又走咗好多人 哦， 啊，因为老人家佢啲好惨， 嗯， 我听嗰啲阿姐姐姐讲，即系个个都喺度喊 嘅，哦， 边啲姐姐喊啊？ 啲姐姐即系喺里面做嗰啲姐姐讲咧，话咧 即系招呼嘅护士啊， 里面喊啊， 嗯， 即系嗰啲做阿姐嗰啲话，而家好多都系啊嗰啲叫做即系喺中国嚟嘅劳工嚟噶嘛？我哋讲咧话啲一啲啲阿婆婆喊嘅，但系你有咩办法啊？真系，佢哋当然即系平时你可以有得探嘅话，佢系有人探攞嘢食都好啊，系咪？ 系 都好啊，望一眼都好啊。 咁系啊，呢个咧，我有啲朋友咧喺老人院住咧，咁啊平时咧我哋都会去见下佢嘅。咁啊，而家都去睇佢咧，就只能够喺窗外。 哦， 喺外边咧，医院外边。 系。 喺电话度约定咧，喺边个窗喎、啊？咁啊，望住街咧，就摇手，咁啊，大家见下面啊，喺个隔住玻璃，隔住空间咧，都相当远嘅。 嗱，即系如果佢哋系。行得走得企得起身咧，梗系冇問題啦。嗱、 嗯， 因為據我所知，譬如好似 Susanna 嘅媽媽咧， 咁 咧佢喺院舍咧，因為佢媽媽係即係佢長期瞓喺度，佢唔可以企起身。 因為我阿媽一來咧，佢又唔行得， 亦都望唔到。 咧，我 望唔到出去， 見唔到嘢。 嗯， 我覺得好慘咯，即係因為我阿媽咧去咗老人院之後咧，我係日日都去。陪佢嘅，因为我妈睇嘢嘅话，佢同呢个世界系隔绝晒嘅。 嗯，系。 阿妈咧就对于其他人嘅声啊冇咁熟啊，或者人哋 佢睇唔到嘢啊，嗯， 睇唔到嘢嘅系啊。 哦， 变咗人哋就算第二啲人去同佢讲嘢，啲阿姐姐得闲啊就撩下佢，但系冇题材啊嘛。 嗯， 我先有题材啊嘛，佢听见我把声嘅话会安乐啲啊嘛。 哦， 咁我同佢讲啱佢嘅嘢先得噶嘛。 哦， 即系开心啲咯，知道。 咁嗰啲工作人员经过几重消毒，你入得去噶喎吓？ 佢唔系噶，佢哋嗰啲外劳嘅话咧，就全部喺嗰度住嘅。 喺个住哦。 但系你其实。咁人哋都有放假噶，佢放假咪一样出嚟。 系 放假放完一日假嘅翻去嘅话，你又觉得系冇机会会传染到咩？ 系咁咪消毒啦，全身消毒啦吓。 系啊，你都即系好多嘢都截唔到嘅。 嗯， 有 你唔知喺边度截嘅。 嗯， 吓唔知喺边度截嘅，即系好似我 即係我細佬喺多倫多咁啊嚇，咁啊佢出去翻工咁啊，咁佢放工佢翻嚟咧，咁佢先去個卡帕，入咗去卡帕，清理曬所有嘢先，即係入屋之前清理曬嘅嘢。咁啊知道佢翻嚟咧，先將佢個孫抱咗去另外一間房，佢自己清理咗對腳啊啲地方先，換曬鞋啦，然後即刻就上樓上沖涼， 係啊， 即刻將啲即係啲衫啊， 由頭諗到尾， 即係每日。放工都要做呢个程序，因为细佬哥细啊嘛，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都紧张嘅，其实嘅成个情况系， 由头到尾谂一次， 即系自己屋企都系咁紧张啊，但系咧系当你即系如果遇上即系好似香港咁啊吓，咁啊即系有个屋企有个长者喺医院或者院舍嘅话，你探唔到咧。其实你真的很挂住的，即系好似我哋另外阿朋友，即系我哋一起做广东广西 Colly 啦，唐家碧，唐家碧个爸爸亦都系长期病患者，咁啊佢喺院舍有事咧，一有事咧佢就要入玛丽医院，入咗玛丽医院，大家就探唔到啦，完全，咁咧就即系好担心嘅， 我话院都唔去得噶， 都唔去得，但系咧都即系佢可以隔住望啊，医院就连隔住望都冇得望， 哦，连窗口隔住都唔俾你，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哋系成日都讲，唉，差。即系呢一句咯，就系话如果我嚟不及说再见，即系连我连讲声即系拜拜都讲唔到。 系啊， 呢 个 系 好 呢个系好无奈嘅事。 都好耐啦， 啊，同埋长时间长啊，时间太长。最初嗰时以为哦个疫症希望可以沙士咁样，即系三个月搞掂啦咁样，但系冇人谂到哇越嚟越耐，然后每一波咧都系咁即系咁巴闭嘅嚟得。 系 咁你真系好担心噶嘛，始终。他们年纪不小了， 他们是老人家， 又老人家又长期病患， 是啊， 是 啊，他其实我见不到他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转变的，是人，即你见到的你就知道，除非是有什么事送去医院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真的赶不及，即他们那个年纪这么大，没可能等这么久，因为他由一个好好的身体都会变，那么多个月都变了一个不好的身体啦。 哦，是啊，那么 老人家加上他的不开心， 不过他们又不识这个用这个视像的讲话，是啊，是啊，那么这个 视像是很多后生仔的专利嚟嘅， 系系， 佢咁上年纪，佢点学来视像咧？冇得视像啊！除非即系佢喺护士嗰啲院舍咧，即系啲护士啊，同埋啲工作人员咧，系唔介意或者有时间去帮你做呢嘢，帮你 set up 个视像俾你就得。如果唔系嘅话，几困难啊！ 佢哋都好忙嘅，佢哋都要做嘢嘅时候，即系人情就即系道理上就唔得嘅，人情上都唔可以麻烦得人哋几耐啊。 系 系，譬如我阿妈嗰个 case 嘅，我打电话俾人哋嗰个外劳嗰个姐姐嘅话，咁人哋都唔喺嗰度做紧嗰个房，唔喺嗰度，你点可能要求人哋话你去我 限时限刻做嗰样嘢系啦。 系啊，你要就你的时间就他的时间是。 是啊，给他的样子我看看。即是你又不可以这么过分，你人家个人都在忙着这个不停地做事。 是。 那个要求有些过分不得。 是没错。咁係啊，呢個係問題嚟嘅。 係啊，你其他，我見我入得去嗰啲都七十歲叫後生嘅啦，嗰啲人，即係有啲人行得企得啊，自己行得嗰啲都係七十歲，但係對於嗰個視像係完全冇一個得嘅。 係冇人識嘅，係 智能電話嚟 嘅。嗯， 係啊，全部都係即係第一代嗰啲打得到就算啦，嗰啲電話嚟嘅。 哦，即係聽咗聲就算好好嘢啦。 係啊，有好多咧都係就算個仔咧有電話俾佢咧，都已經好好嘅，因為有啲仔咧係唔俾電話佢嘅。 電話都唔俾啊？ 點解啊？普通嘅都唔俾啊？係因為佢仲入得去嗰啲阿婆係不停打電話出去俾個仔嘅。 哎呀！ 好多到即係如果我入去探阿媽嘅時候咧，好多阿婆叫我。你帮我啊，黄小姐，你帮我打电话俾我个仔啊。其实佢打咗好多次噶啦，而家日打打到。 呢个系之前 啊吓。 你入得去嗰阵时。 系啊，我入得去嘅时候，佢哋个心已经系不停咁去搵仔噶啦。 系啊，佢个 噶， 佢都担心紧外边点啊，发生咩事。 平时唔系有好多个都系一日打搵仔搵好多次噶啦，咩事都冇，佢已经系搵仔嘅。啲阿婆系即系好紧张诶，去搵亲人噶嘛。有啲初初入去住嘅时候，佢哋都唔习惯。个个都系望住个窗，有时喺度喊咁样。 系啊系啊，佢有啲成长嘅老人家咧。就其实咧唔系好中意住老人院， 系啊。 佢咧，我阿妈咧， 佢哋好担心翻唔到屋企啊。 咁啊，佢其实咧就翻屋企好困难。点解咧？因为咧喺屋企好难坐轮椅啊，四围去啊。但系喺老人院咧，地方大啲，同埋啲准你四围喺嗰层楼吓，嗰层楼就譬如你系三四层，咁你话走来走去。咁同埋佢充滿節目嘅，好多節目俾你嘅。屋企邊有咁多節目啊？你咪睇電視啊，或者係行落去啊咁。咁啊上樓梯咧就困難啦。 嗯。 咁啊，你輪椅點樣上樓梯咧？咁啊，唔係咁多人可以安排到一個輪椅嘅樓梯噶嘛？有輪椅樓梯嘅，都唔係咁容易。 咪亦都要即係有時。屋企即都好多后生嘅出咗去做嘢， 系啊，咁你有门， 即系都冇人特别照顾到你啊， 系啊， 系啦，即系第一咧，即系你自己都闷啦，佢都好似我，即系我以前我妈妈喺加拿大住嘅时候咧，后来佢最后佢翻翻嚟香港，因为两个孙都读大学啦，出去，都要读大学，即系 冇人理佢，冇人去咗翻学， 咁我细佬个弟父都翻工噶嘛，咁得佢一个咧，咁然后。亦都即係佢以前都有班朋友啦，喺多倫多班朋友咧，亦都慢慢走下一個，走下一個嘅。 哎呀， 係啦，咁咧你就真係好孤獨啦。即係以前咧都有班朋友約下，落丹攤飲茶啊，傾下偈啊，喺公園坐啊，傾下偈。但係整整下都冇人揾啦，已經。咁啊，所以咧佢都後來最後都決定啊，不如翻翻嚟啦。 咁何況有呢個疫症啊？添 疫症就唔使講啦，而家完全即係平時咧已經其實。長者是很孤獨的了已經 是已經很孤獨 了已經非常孤獨的了、就是、 他們入了老人院了但是他們都很掛著家裡的同埋咧，佢哋就嗰陣時啲老人院咧，逢星期日咧，或者隔一個禮拜日咧，就有啲人去唱下粵曲俾你。 有噶，係 啊，唱下歌啊，派下餅仔啊，邊個生日切下蛋糕啊咁。 但係而家冇啦，而家 全部冇曬。 係啊，因為嗰啲活動咧。節目的活動呢就因為疫情呢很多取消了的了。 是那他們真的、真的很悶我一次次即是我是即是我一個月呢就交一次錢我就不過户給他就我呢扎扎低低的走去夾下去即是 正拎現金去。 是拎現金去我就即是我媽的房子我就未必一定可以看到他。即系疫情唔系好犀利嘅嗰排啦，咁咧佢就可以俾我睇下阿妈。 系啊，唔敢装下咗吓， 都唔敢，即系都唔敢行得好埋嘅，净系嗌下我阿妈。我阿妈一听到我把声咧，即刻咧个人咧即刻反应嘅，即系有反应。 系，梗系啦。 唔同啊，即系即刻醒神嘅。 系啊。 但系我话，而家有瘟疫嘅，即系同佢阿婆嚟咁啊！啊，有瘟疫，我哋见唔到你啊！唔系我哋唔系我唔嚟啊，我系嚟唔到啊，冇办法。 系啊系啊，冇错啦。 你听啦，咁佢又明嘅。 有啲困难嘅，因为有时咧就系为咗大家安全咧，就有啲工有啲事要做嘅。 系咁。 你谂下，雪山人，你就系一个 case 啦。 嗯。 但香港几多长者啊？几 多 老人家？在院舍、或者有几多少长期病患的老友记在医院啊？ 系啊， 即系你谂下，即系屋企人系点办咧？嗱、你谂下，即系老人院啫，即系啲长者啫、其实有好多儿童院嘅， 系 一样， 有好多细佬哥。因为我点解我会明咧？因为我脊椎即系我颈椎有事嘅时候咧、我个手术咧就喺玛丽医院做啦，即系我即系用佢嘅私家病床嗰边啦。咁、就然后嗰个手术室咧就做呢个脊椎科咧，就喺呢个根德公爵夫人医院，即系喺即系玛丽医院下边啊，喺、海边嗰度嘅。咁、所以嗰度咧就系儿童院嚟嘅。儿童院咧辟咗一部分咧就系做呢个脊椎。 的手術室，咁亦都係有私家病房喺嗰度嘅， 一樣有好多病人。 係啦，即係我要翻去我個私家病房咧，係要經過曬啲細佬哥嘅要，咁所以知道咧，其實啲細佬哥都好 lonely 嘅，佢哋好，因為佢哋已經慣啦，喺度住到慣啦，佢哋好努力去鎮定，唔喊。好努力咧，係扮乖嘅， 但 你、 啊、 你見到佢哋其實真係好 sad 嘅，其實，因為長期病患，即係等父母嚟咯。 係啊， 你諗下呢個而家個疫症咁樣，啲父母探唔到你又點辦啊？即係、啊、你諗下佢哋都傷心啊，其實 係、 啊、 等都等唔到 啊！即係之前佢哋等，而家你又想等都等唔掂、 嗯。 好，我哋嚟只歌先啊 ，Susanna， 陣翻嚟再傾。 好、 張學友嘅《歲月流程》。 好啊。 这半生也许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天，心中日记。岁月匆匆飘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动作。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紧你的片段，人生并没难过。月儿弯，光阴照别去，明日有那耀眼的艳阳，一生有对或错。回忆有你伴我走过，回望这半生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天，心中日记。岁月匆匆飘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动作。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紧你的片段，人生。无声的岁月渐流过，

缅甸曾经因昂山素姬可歌可泣的民主斗争故事成为国际焦点，现在似乎又对民主女神推动的民主进程充满质疑。事实上，自昂山素姬上台以来，缅甸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再度上升，少数民族政党对缅甸民主化的期许与一般缅甸公民显然存在落差。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不少少数民族党和军方越走越近，甚至向军方询问，如果大选不公，国防军会站在哪一边呢？这一问令外界联想到泰国，军方一介入大选就执住权力不放，直到而家，成为近期民众大示威的原因之一。睇翻缅甸今次大选，军方仍占有议会中四分之一议席。如果军方愿意同佢合作嘅政党将议席加起嚟，无疑系一股唔可以睇小嘅政治力量，并挑战缅甸嘅民主发展。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欢迎继续收听广东广西，由每晚十一点起，中文台咧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咧欢迎紧第二、第五同普通话台咧嘅朋友。咁今日咧就阿邓达志主持啦，星期四，咁有黄子群做嘉宾。 系 咁题目咧就系、是、如果来不及。说再见，咁刚才讲咗啦，原来好多老人院啊，或者幼儿院咧、或者系 儿童康复院 咧，都系好困难。 其实今晚嘅题目咧，除咗系如果来不及说再见之外咧，亦都可以改咧，这么近那么远， 这么近那么远， 系啦，近到即系隔住个玻璃。隔住个玻璃，但系就你系见唔到、听唔到，系啦。 双层玻璃 啊！嗱，啱头先咧，即系我哋系休息嘅时刻嘅时间咧。今日有个朋友咧，就喺挪威咧，就 send 个信息俾我。 挪威喎、好远啊！ 佢挪威听紧我哋嘅节目，咁咧佢话佢都好想翻嚟探佢嫲嫲，因为嫲嫲年纪好大啦，啱喺医院出咗院，啱有事。咁、咧同时咧，咁咧佢话佢哋有个同事咧，佢哋餐馆啦，有个同事嘅爸爸就翻香港嘅时候咧就。喺度隔离紧嘅时候，咁就有事就离世咗。 哦呀， 系啦，咁咧就大家都睇唔到，听唔到佢。 哦，而且好快脆烧咗佢。 吓， 即刻嗱， 唔清楚个情况系点样做法咧？ 好多时即刻就处理咗个尸体噶啦，即系计时咧就话要等啊，喺雪柜等耐，而家都费事感染啊，即系好多时咧。就即刻燒毀啊！即刻咁啊，所以咧好多時即係臨最後嗰面啊，嗱最後嗰面咧就以前沙士嘅時咧，多人多出過事啊！咁啊就係咧好多人咧就係喺去個殯儀嘅時候咧，殯儀館時候咧就睇嗰個屍體咧就領嘢， 有時哦咁樣 領嘢。咁啊，當然佢唔係華人，佢嗰陣時係另外一啲外族，但係咧原來係好危險嘅。原來就算係非典型性肺炎嘅其他人透過空氣都可能接觸。 嗯。 哦。 咁啊，所以咧 很多時候就你以為有塊玻璃隔住就會安全，其實呢在個空氣裏面可能已經存在緊有啲細菌喺度，啲細菌細到係自己係睇用眼睇唔到嘅， 梗係睇唔到啦，細菌淨睇唔到啦，絕對顯微鏡都唔係咁容易睇到， 顯微鏡都唔係咁容易睇到， 係啦， 咁啊，所以咧稍為少少嘅接觸咧，都會引起好大嘅風波嘅。 嗯， 咁 香港而家呢啲都係即刻嗱嗱聲搞掂嘅， 係即刻搞掂啊！即刻搞掂佢啊！ 望都冇得望，我又係 係啊，好陰功啊！ 香港就係咁嘅情況，望都冇得望， 係啊，好慘嘅。 即係我以為係即係在山嘅時候係冇得探啫，原來即係就算走咗都冇得望。 係啊，走咗都好快脆嘅，好快脆安排你有爐啊，拎去 燒咗佢， 燒咗噶啦。因為咧係个尸体本身仲存在到传染嘅危险，所以咧真系唔系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见最后一面添啊！ 系啊， 系好阴公嘅。 唔系个再见都系即系，其实就算系最后一面都系说再见啦，都系属于 即系阴公， 唔系即系阴公啊！其实即系谂翻，即系我。最近咧，即係有啲節目咧，因為因應第四波嘅情況咧，咁有啲媒體又再訪問我啦，訪問我即係第三波嘅時候，即係我自己經歷過嘅情況咧，即係我自己即係對個病本身咧，我就唔驚嘅，我對個病又唔驚，我對啲醫生啊個診嗰個治療咧亦都好有信心嘅，咁反而咧即係我遺憾咧係因為第一即係我入院之前咧，咁我知道我阿叔身體有事咧。唔係好長嘅時間，咁一路都係探佢，探佢咧就一路冇抽到時間探佢。到我自己有事嘅時候就探唔到佢啦。但唔單止探唔到佢，又入院之後，唔知第二日佢就走咗啦。咁咧就會變嗰幾日咧，即刻就已經做 funeral。 係啊，即刻做噶啦。 咁咧，所以咧就係咯，好可惜咯，呢個真係一個遺憾咯，對我嚟講。 係啊，所以咧，每一個人咧珍惜緊眼前人。眼前嘅， 因 為 之後你真係唔知咩時候出現。 係啊，唔知道嘅。尤其咧疫症嘅時候咧，更加咧眼前人咧每一個能夠接觸嘅時候咧，都係好珍貴嘅。 好珍貴。喂，我哋好開心你仲喺度啊，鄧生。 係啊，真係。 你而家先至知道，我以為嗰啲。以前嗰啲咧就幾個月前嗰啲咧，個個都係 OK 嘅、哦。 嗯， 但係而家好似勁咗咁個。 係啊係啊，好多人咧都忽略咗呢、這個問題。原來咧到咗好嚴城市或者全世界都嚴重嘅疫情嘅時候咧，每一個人咧嘅接觸咧都係都要當最後一次咁樣嘅珍惜。係啊，真係。每一個人 好似嗱後生嗰啲咧，又即係好容易有事啦，又就打唔低佢啦。咁但係即係係咪嗰個我哋唔知啦，係咪嗰隻菌真係變咗種，而家仲勁咗咧？咁 係啊， 唔係，但係都要了解咧，啲即係因為呢個病症而過身嘅人咧。佢自己本身有咩長期病患先？所以即係我哋啱聽新聞啦，就有個女士喺博愛醫院啦，係五十幾歲咁咧，就佢之前咧話 元朗啊， 係啦，話佢係陰性嘅，冇事咁啊，咁啊點知咧佢一路就係唔舒服咧，後來咧就啪一聲就走咗啦，係 好快脆，三日 啊走咗之後咧，咁然後先至再檢測咧，就話佢係。 属阳性， 属于阳性，系啦，即系有事嘅。咁但系佢嘅酒系咪同呢个 Covid 有关系咧？佢哋仲未查验得到嘅。系啦，即系到到佢身体有冇其他嘅问题影响到佢离世咧？咁呢个系仲等佢哋嘅报告嘅。 系啊， 你啲书讲到呢一日医院咧就即刻要插喉啊，咁即系好犀利咯。你但系以几个月前咧，你咧有事嘅时候咧，你个身体 唔系 几日被发出嚟？ 唔系咁样嘅，因为咧系有啲人咧根本系身体唔舒服，但系佢当系感冒唔去睇， 系 或者又惊，其实好多人系惊唔去睇，惊检测到系真系有事， 系 咁咧就好奇怪嘅人嘅心理好奇怪噶吓，咁咧好多人系即系讳疾忌医啊，又成啊，咁咧就知。 其實明明咧，如果你知道有問題，咪醫咯。但係咧，都寧願係我寧願唔知道，我唔醫。 病向淺中醫。 係啦，但係佢哋唔會啊，佢寧願係唔知道嘅，佢哋係。 咁啊，深咗之後咧，你就麻煩 了。係啦，所以我但係我因為我係快檢測啊，我好快檢測，同埋咧我係就算入到醫院之後咧，我都係冇病徵嘅。 係冇啊！ 我喺佢等咗四日之後，嗱當然我有事咧，即係我好肯定咧，我係嗰個星期六。那個星期六我有事嘅，星期六之後嘅星期四，個星期四咧我就星期五我檢測，因為星期四我唔舒服，我冇嚟做節目嘅。咁啊星期五咧，咁我就檢測，然後即刻知道結果啦。 嗯， 即係一個禮拜啦。 好快脆， 一個禮拜咁樣，然後咧就跟住一個禮拜之後，我再等咗四日，即係 talking about 可能我星期六。我是 contact 到，但是通常唔知超过唔知廿四个钟头定几个钟头先至开始出嚟噶嘛。 嗯， 系啦，咁样所以最初嗰廿几个钟头，星期六之后，随后嗰三十个钟头同我接触嘅人都冇事。 系呢、這个 系啦，都冇事。咁然后咧，跟住咧，因为再就到到星期一咧，系我系唔舒服。 嗯， 咁样我有呢、這个即系因为去出完做完运动好热噶嘛，一身大汗，冲冻水凉，即刻有事。咁咧就即刻打咗两个黑黐，咁就有事啦。 系啊，真系咁。 所以因为咁咧，就救咗我身边好多朋友。 哦、 因为我唔舒服，我就唔出街。 系， 我就屋企休息。 呢、這个咧 cancel 晒所有嘅食饭啊啲嘢，因为唔知系咩事啊嘛。 嗯、 就算系感冒都冇谓啦，冇嘢俾人啦。咁我 cancel 晒所有嘅嘢，直至到咧，我系连节目我都冇嚟做。咁星期五咧，我就检查。 嗯， 咁就知道有事啦。咁又等多四日。咁但系咧。其实 so far 咧，除咗我个感冒，即系我其实系咪真系感冒定系我真系已经开始有事咧？但系因为嗰一日有事啫嘛，第二日我已经开始冇事噶啦。咁、 嗯、 就一路去到医院，咁啊医生都话我系无病征感染。 系啊， 系啦。咁你无病征感染咧、嗯，但系我又好快喎，咁啊即系食药同埋打针之后，咁啊前一个礼拜即刻出院冇事。 系啊， 吓咁你即系当你睇我系快啦，其实可能。我的身體抵抗了它可能是超過細物了已經 是是是、 啊、抵抗了它、就是、其實每一個人的抵抗力不同、啊、其實 是沒錯、 啊、當你的抵抗力或者你的身體本身有沒有其他的病患、嗯、令到你、 啊、 你 resist 不到、嗯、那你就病得很辛苦咯 是、啊、比如我們老人家呢高危呢就是這意思 是 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這個病症呢潛伏性很大很強即系好多时系潜伏嘅时间长，兼且咧无病征。 有啲人系由头到尾话去咗，即系去咗医院都系觉得冇嘢嘅。 系啊， 我咪就 系 咯。 等个字冇病征啊！ 我咪就冇嘢咯，我就 系、 是。 系啊， 又但系咧一验嗰时候佢系阳性嘅，知道佢系阳。 系啊， 唔发出嚟住 嘅。系啊，呢个潜伏性咧好危险嘅，你喺嗰段时候咧可能。已经染咗好多人噶啦， 咪就系话，即系好似政府讲，到22号开始，你由离开即系啲入境者咧，喺机场就指定车你去边度检测。咁22号之前咧，点解而家唔去即刻做咧？ 嗯， 你谂喺度，即系如果你喺外国翻，英国由英国翻，英国几劲啊而家，英国翻啲学生度假。22号翻晒嚟啦，全部使唔使等到22号啫？ 系啊， 咁点解你唔喺即系呢个时候就要做呢件事？点解你系为咗保护边啲人咧？保护边啲人权益？即系你好唔明白咯呢啲 吓。 咁、啊、其实好似我之前我侄仔喺外喺加拿大翻嚟考试咁啦，佢翻到嚟香港，咁咧佢喺机场冇乜的士咁样，佢冇的士因为人少啊，所以的士费事等喺嗰度，咁、 嗯、 就。佢走去搭巴士，巴士都冇咩人啦，咁、咧就乘架巴士咁啊，即系佢话如果巴士冇人，即系有时人多咁啊，点办咧？咁啊，即系佢喺加拿大翻嚟，虽然系即时即系佢系验冇事啊，咁、咧但系即时验冇事，但系咧佢都搭巴士翻嚟咧， 系啊，嗰段时候都可能会系 可能你可能佢唔系佢买嘢啊，佢验嗰阵时验唔到，然后佢即系验咗其他人， 系啊，唔系等于冇， 系啦，唔系等于佢冇噶嘛， 系啊， 咁啊同埋。即係好多嗱，即係好似我哋屋企咁啊，佢會 quarantine 嘅時候，佢自己住一層， 係啊， 係啦，佢自己住嗰層咧，咁咧就 OK 啦，14日咁啊，係咪？咁但係好多人屋企唔係咁多房， 係啊， 唔係話俾一層樓你完全要 你自己生活空間、自己廁所、自己洗涼房，你又、 啊、 你可以上天台，我哋唔上天台、哦，你上天台咁。 喂，嗰啲係好 strict 噶，原來唔係噶， 原來唔係 嘅，唔係噶。所以點解即係你話即係因為有啲南亞裔嘅，點解有啲最初嗰陣時候咧，就話個流動嘅南亞裔 啊, 啊， 菲律賓裔嗰啲，因為佢哋係有香港身份證，你唔可以唔俾佢翻嚟。咁然後，如果佢哋住嘅環境或者根本佢都唔理你嘅落街， 係啊， 係啦，就算有條帶佢落街，離開屋企唔係遠啊嘛，因為咁啊，或者親戚嚟探佢又如何咧？ 係啊， 即係聽講話，即係有個 case 咧，就係話有個女士個仔就喺美國翻嚟，喺美國翻嚟咧，咁啊住喺酒店啦嚇，今天佢又走去探佢， 有次 係啦，佢又都走去探佢，咁啊，所以即係呢個係傳聞嘅啫嚇，咁呢個就個 case 咧，就係呢個女士咧就係跳舞群組嘅。 哎呀，可能黑咗嘢都未定。 咁咧就即係我亦都有個朋友咧，咁佢開餐廳啦，咁開餐廳啦，咁佢有個員工咧係菲律賓籍嘅，咁佢翻咗鄉下就翻翻嚟嘅時候，佢都住喺酒店 quarantine， 即係隔離。咁咧，但係問題咧，佢老婆係日日去陪佢噶，喺度過埋夜。 係啊，咁啊點？ 咁佢老婆又喺出邊做嘢噶嘛？ 係啊，佢又會出接觸人噶嘛？ 你變咗即係嗰啲漏洞咧，係錯漏百出嘅，全部係。 所以係政府係一早安排咗嗰啲人話 quarantine 嘅，去酒店嗰啲咧係有車安排佢哋去。原來係冇嘅，我直至到我個朋友兩個月係之前喺夏威夷翻嚟。我話：咦，咁你點去酒店啊？佢話坐車咯，咁啊。 哦，咁啊。 系啦，我家姐嚟接我咯，我好咁都得嘅。 我嗰天我喺香我翻嚟嗰时，加拿大翻嚟咧，嗰、那个的士司机咧好人啊。佢首先第一件事嗱，你认清楚我呢个牌啊，同埋我呢个名先。你要记住啊，如果有咩事咧，你即刻要系即刻要讲出嚟啊。你坐个边架的士，坐个咩牌？咩名啊？咁我话啊，你真系好人啊！ 责任 我系啊，唔系即系好负责任啊吓。咁啊，呢啲人咧唔系咁容易难，好难得嘅、 嗯。我又俾你啲歌先吓，雪珊啊， 系 啊。咁呢只歌咧就 Beyond 嘅《真的爱你》 哦。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64亿元，大部分受惠行业的资助额较上一轮基金倍增。当中持有食肆牌照的持牌人可以按食肆面积获得10万元至50万元资助，卡拉 OK、夜总会、酒吧或酒馆、食环署街市熟食或小食档的租户均可获一笔过5万元资助，商营浴室、麻雀馆、游戏机中心和健身中心亦可获10万元。美容院和按摩院就按员工人数可获介乎3万元至10万元津贴，派对房间就获4万元，戏院每块银幕获10万元资助，每条院线最多300万元资助。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外佣今日起可以预约接受一次免费病毒检测，听日起至下个月31日进行检测。未有预约的人士需要支付240元，希望雇主提醒外佣积极参与。因应不同地区疫情，当局已经设立12个流动采样站，最新一个在钻石山龙盘苑篮球场，今日下午开始投入服务，暂定维持到下星期一晚上。徐德义又说，上星期才开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至最严谨的程度，但病毒的潜伏期可能多于14日，措施的效果仍有待观察。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发现，有惩教署生产的 CSI 口罩在市面出售，部分可能已经过期。有部门承认疫情前只是保留少量口罩备用，亦有部门在疫情初期将过期口罩分发给职员使用。公署建议有关部门参考疫情经验，制定紧急应变指引。物流署亦要同不同部门统一处理过期口罩的做法。物流署回应说，将会制定管理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指引。因应沙中线过海段工程，港铁将会在东铁线旺角东站至红磡站进行新轨道接驳工程。去年1月至10月10个指定的星期日，来往旺角东站至红磡站之间的服务将会暂停。首个暂停服务的星期日是去年1月10日，港铁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往返九龙塘站至红磡站。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306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9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97，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1，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96美元，卖出1891.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二月一罩难求。 本港口罩供应短缺，市民四出张罗，各区超市食品日用品亦掀起抢救潮。 我第一次嚟排噶嘛，排咗三个几钟头啊！口罩几鬼贵啊！ 香港市民几廿岁要排队，护士又唔够口罩，市民都冇口罩，我真系好反感啊！对呢个政府。 而家係成架空曬個地方，已經冇曬，都好癲喎！成件事真係饑荒咧。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是不会影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新型肺炎肆虐全球，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拜登将入主白宫。 I pledge to be a president who seeks not to divide but unify。 2020大事回顾系列星期一起晨早新闻天地播出。 乱象频生，逆境降临，竟然令佢学懂谦卑。 个处境系不断变紧，你唔变咧，只有咧就被淘汰，或者咧就系晕船浪。咁但系如果你一路都晕紧船浪咧，你系冇办法咧系企稳，冇办法企稳咧，即系你亦都唔可以主宰翻自己嘅步伐。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实务教授司徒永富。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太极书画无不意象呢本书一共分三篇，第一篇是论，主要内容是作者对中国传统书画和画家的论述，其中有作者在发展太极美学过程的论述，包括太极学说和太极美学、太极书画以及中国文化和书画的关系。 第二篇是术，是作者对有关太极书画的具体技术文章，从中可以领悟有关太极书画的技术问题、技法传承以及如何创作太极书画，如何利用太极美学分析和学习书画，包括中国书画的审美方法以及创作技巧等。 第三篇道，辑入内容有两部分，首部分发表有关作者对有关对西方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文化对比、西方美学概念及其发展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中国书画的承前启后、太极书画的发展方向作出精辟的见解。 作者金嘉伦教授早年主攻现代西画，在美国深造之后对现代西画发展深切的了解，回头再研究中国书画史，深感传统书画在创作理念较现代西画领先1000年，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毅然抛弃美国所学，深入研究传统书画史以及理论，从此以中国文化为依据，试探另一方向的现代书画创作途径，视书画两为一体。 总体上看，中国绘画的特色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强调简约含蓄，讲求意在笔先。而所谓书画同源，中国书画特有的笔墨技巧都有中国书法的痕迹，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而其中的情态神韵亦都隐然表达生生不息的人生观，这些就是气韵生动的中国书画主题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太极书画无不意象》，作者金嘉伦，由香港新华书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会网络文化。 星期四啊，咁啊，邓特志主持嘅咧，我哋有嘉宾系黄子群女士。咁啊，星期四咧，系我哋嘅题目咧就如果来不及说再见，咁啊，讲下真系好伤情、好伤感啊。 系伤感噶，其实成件事系好伤感嘅事嚟噶，因为即系如果当你屋企咧冇老人家， 系 冇老人家冇。冇有即係生病嘅細路仔，或者冇屋企人喺醫院嘅話咧，你唔會明白嗰個急切性嘅。即係簡單如即係冇話直接啦，即係我姑姐個幾月前中風啦，咁樣中風入咗醫院啦，咁樣就好彩個中風嗰、那個即係佢早即係早發現咧，就早 call 車去接佢醫院。咁咧個中風就唔嚴重嘅，收尾佢就行得翻，即係拎住拐杖行得翻，咁講嘢都問題唔大，都係九成啦。咁咧點知前幾日咧佢再次中風，嚴、 啊、 重再中風咧就嚴重咗啲啦。咁 咧 即係入咗醫院最初咧都唔喐得㗎，咁瞓喺度。咁啊我表弟話都冇辦法啊，咁要點辦咁？咁啊收尾咧佢就啊又醒得翻，醒得翻又講得翻嘢。咁啊佢就唔知點解醫院安排得到佢俾佢個仔入去。 咁啊，咁啊，唔係好嚴重嘅。 係啦，咁咧就見佢，唔係啊，問題係唔俾你入去探噶嘛。 哦， 係啦，咁就佢俾佢入去，咁咧就又離遠咁啊，拍咗條片同佢講，即係講嘢啊，咁咧就俾我哋、哦、就發俾我哋睇。係 咪我識你嗰個啊？唔係，好彩。 係啊，係啊，嚇。咁咧就所以即係都會慘啦，點辦咧？又 係都 就痛佢通唔到電話，又唔成，都唔知佢情況點，即係都。挂咁啊，都系系咪啊？ 系啊，系一个人间惨事嚟嘅。 系啊， 系一个疫情咧，引致到咧好多伦理上嘅问题啊，出浮现啊。以前 我哋迟啲，我哋迟啲会揾阿 Willie 啊上嚟，即系黄医生同我哋讲下最近啲人嘅精神面貌啊。 系系啊， 系啦，即系要最近系点办咧？即系已经抗疫疲劳到咁，即系咁耐。即係個個都喺即係就困喺香港困受鬥咁樣， 係啊， 從來未發生過嘅事， 又恐慌， 又唔知幾時話知自己有事。好似而家好多啲嗰啲屋苑咧，就係、是、哇，同埋一棟樓，同埋嗰個單位個好，即係好多間屋都有事嘅咁樣。 係爆出嚟， 咁你就暈啦！你搭電梯上落你唔驚啊？ 係啊， 係咪 行過都驚 啊？咁咧，所以咩啊？你係唔知道啊？咪你行過，你完全係唔知道係。在哪里会走出来、啊是不是会这么啱先就在你家里那一栋那一个那列单位上、啊、 是没错、 啊。以前呢就说沙士的时候呢医院呢就不准去探那时2003年已经觉得很惨的了。 是啊。 即搞到没得探了。现在疫情这个疫情之后呢真的什么都没得探老人院没得探医院没得探。全部都冇得探，即系仲系咁多个月、哦。沙士嗰阵时系一个，反而仲系一个短嘅时期啫。 系两三个月啊，顶笼噶啦。 咩？而家就算咧有疫苗都好啦，都咁感觉系没完没了嘅，都系。 系啊， 系啊，所以要 开心咗咁样 嘅。但系好多人都惊嘅，即系个反应啊都惊嘅。 即系佢问题，佢系唔识自己唔见咗啊！而家系，即系如果佢识得自己唔见咧，都由自可咯。 即系嗰个病情啊， 系啊，即系因为阿沙士实自己咁，即系无疾而终都唔见咗嘅。 但系未曾唔见之前咧，大家都唔知佢个 唔知咩事，哇！好惊嗰阵时，好惊噶，因为死硬嘅差唔多， 差唔多咧有230差不多接近300人死亡， 系啊，同埋即系就算系冇事，后嚟医翻咧，有啲医嘅人咧都骨枯啊，同好多后遗症，好多后遗症啊。 我认识嘅医生都有啊， 系 即系佢本身系医生，政府咧就俾佢早啲退休，咁但系问题咧，佢系食完嗰啲特效药之后咧，那个后遗症好相当大嘅，咁而家咧虽然个死亡率唔系咁多，但系唔知噶嘛。有时话后生仔冇事啊，咁啊好定啦。而家原来后生仔都有事嘅。 我最近有个医生46岁啫嘛，都系。 系啊，好细，好后生都有事、 啊。系啊，即系年轻力壮都有事，咁你又唔惊啊？ 咁啊，真系来不及说再见啦。 系啊， 来不及啊。 即系呢啲情况咧，即系冇谂过。而家我哋系唔系有硝烟，唔系有有軍火參與嘅戰爭嘅，但係咧，我哋咧處於一個環境咧，就一個戰爭一樣， 即係好似即係以前啲人即係咁樣寫詩咧，就 摸爪仲可以， 即係兩茫茫啊！大家啊，隔住個窗門，隔住個醫院，就兩茫茫啊！大家都即係見唔到啊，係咁， 係 咁近都見唔到。 係啊，咁啊，最近咧，我咪同我朋友咧老友嚟嘅，阿李我咧， 係 就98歲啊， 係噃， 喺你哋嗰頭住啊， 係啊， 咁啊個太太咧要搬埋去。 嗯， 喺个房里边陪佢， 系 咁啊，变咗咧，佢唔系住医个太太，唔系住烧伤女士，唔系住医院嘅，但系都住医院咧陪佢，咁啊等个拜公咧能够过日过呢日神啊，唔系真系长夜漫漫，长日漫漫，都唔知点算。 远噶，如果佢太太喺身边， 唔同噶，唔同啲噶，一定系啊。 咁啊，个太太又好闷嘅，因为近时咧仲有好多节目，嗰啲义工咧会走去医院咧、老人院咧帮手嘅。咁你而家咧，因为疫情问题咧，嗰啲 义工唔去啦，唔敢去，冇得去啦， 唔准去。 系啊， 唔去，好多人想去。仍然咧，想去娛樂嗰啲越老人，但系咧唔到你娛樂啊，唔到你話事啊，佢唔俾你入去。 係。 咁啊，所以咧，唔係話再唔能夠再説再見我哋朋友，想臨尾講一句好説話，珍重啊，都要透過電話啦。 係啊。 啊，你唔透過電話都跟 住。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跟他们打下气是很开心的。都没有。 那些拜公呢，听见你朋友后生仔，虽然我都不是后生，他当后生仔，你慰问一下他，讲句好声啊，小心啊，他都很开心。 很开心的，是啊。 是啊，能够听到你把声都开心。 哇，长日漫漫啊！ 系啊，点算呢？ 喺医院即系听到你把声开心，即 系等咗几耐先有个 系好孤独噶，系。 系啊，咁啊揸住个电话唔肯放手啊，即系一定要继续落去，咁啊只有同佢咧继续倾咯，冇嘢倾噶啦。 阿余慕莲嘅朋友今都同阿 Susanna 讲啊，见到佢，嗱你嘅 Susanna 讲俾佢听啦吓。 因为阿余慕莲咧入咗去医院咧，佢真系过几月啦。咁咧佢嗰日呢个朋友就攞嘢去医院嗰度。 呢个唯一个朋友系医院俾佢去嘅。 系啊，因为佢系 整入去探佢。 佢入去医院嗰个人，因为佢咧呢几个月嚟咧就陪住余慕莲咧就去医院复诊啊，边度睇医生啊，周围都去噶啦。咁呢个人，因为只可以呢个人咧系可以接触医院嘅，所以咧就呢个人咧就攞嘢去医院，就交低俾阿余母，即系因为阿余母咧就知道佢可以睇得电视啦，咁我哋又开心啲。 系， 即系佢由医院嗰度讲， 唔系喺啲护士转述俾佢知啫，佢都见唔到嘅自己， 佢都见唔到嘅， 系啦， 系啊，佢又要啲乜嘢啊？余母连而家佢可以。佢要听歌咯，佢要求咧，你带个机去，因为余慕莲喺嗰个喉底嗰度咧就整咗个窿噶，所以都讲唔到嘢噶。 呢个就等于咧，计时 喉啊嘛。 我哋 之后就整咗个窿，佢都系讲唔到嘢。 讲广东广西嘅朋友咧，何涛先生，佢生前咧又系喺个喉咙度整咗个窿， 系 咁啊喺度灌药啊，食药都系嗰度落嚟嘅，咁啊食物咧。就冇嘢食啦，系咪流质嘅营养奶？ 鼻喉咯， 营养奶啊， 又系。而家鱼毛都系鼻胃喉啊。 系啊，喺喉咙咧喂嗰啲营养奶，一日三餐。 啊。 咁啊，但系营养奶食咗之后咧，肥肥白白噶。 系啊，好肥。 好营养啊，因为 好营养噶。 但系阿鱼毛佢即系佢佢个朋友系见到佢嘅，有一日系特别情况。 因为咧就系佢有一日带嘢入去，咁咧咁咧就那个姑娘咧就。即系讲就同上级咧就讲咗，然后个上级咧就俾佢望一望，咁即系唔系话好接近咁。 因为佢唔喺 ICU 啦，嗰日系。 系啦，已经系唔系 ICU 啦， 喺俾特别 出嚟普通大房啦，系啦。 系啊，喺大房啦。咁余毛咧就佢俾佢望一望，同佢，因为余毛已经个几月未见过人噶啦。 系啊，真系惨啊！ 佢好。 佢唯一終於見到一個佢在佢識嘅人。 係、哎、呀，陰公。 啊，佢阿梅如母激動到不得了。 係呀，好陰公。 係呀，激動到不得了，即係眼淚都流出嚟。 你諗下呢，一個人呢、啊、好似孤獨咗呢一世呀、啊。 係。 咁你突然间见翻一个熟悉嘅人，你话嗰个感情 点、嗯、但系就姑娘就叫佢，即系嗰个退探佢嗰个嘅咧，都话你冇咁激动啊！即系个姑娘叫佢冇咁激动，你一激动咧，即系佢个唔够气啊！ 系啊系啊， 因为如果已经因为佢系唔够气先要 系啊，年纪又翻咁上下啦，又有重病吓、啊。 你越系激动咧，你越系扯住你嗰道气啊，所以叫佢即系唔好咁激动咁啊。 系啊， 但系即系都佢即系对于如母嚟讲咧，一日都系做呢啲咁嘅嘢，即系咁辛苦，又即系隔咗咁耐啦。又净系啲姑娘 辛苦个病啊。 咁而家佢即系终于见到个人，佢激动当然会有啦，同埋咧就俾佢一个安心。佢呢个系一个鼓励嚟嘅，即系佢可以见翻佢熟悉嘅人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感情咧都会可以平复得一啲嘅。 系噶，即系好似等于我阿妈喺老人院咁，佢都唔知道自己咩去咗。 长夜漫漫都长日漫漫，长夜漫漫都。 咩？佢又见唔到啊？因为佢对眼见唔到啊嘛，对眼。 到天光。 听唔到添啊！ 系啊， 佢听得到。佢 听 得到 亲人嘅， 系佢听到亲人嘅声，但系咧佢正常情况咧，佢都系望唔到同埋行唔到啊。 系啦， 啊，净系唯一就听得到，咁连听都听唔到就好惨咯。 天黑天光，咁佢完全唔知噶嘛。咁听到我把声咧，佢已经个人即刻有 你话个人咧唔好听，要等啊，等待。 等最后个 moment 咯。 但系等待都中间咧都仲有好多感情嘅。唔系话就咁等待嘅、 啊， 等待之中都冇感情俾佢抒发咧，系一件好惨嘅事。 好惨嘅事啊！要佢做一个木头咁喺度。 仲惨过做木头啊！仲惨过大病啊！系啊，呢样嘢咧就喺呢疫情嗰度咧，其实咧估唔到嘅。 啲伤感。 唔系我哋完全冇，你边个估得到啫？咁都谂都谂唔到系咁嘅情况。最初系有事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因为嗰阵时香港系二月啊嘛，农历年翻嚟，咁啊三月个假期唔知点办咧？啊，到时冇事嘅，我哋咁样讲噶。然后咧，因为我哋三月、四月、五月都有出外嘅，即系 book 好晒嘅。 嗯。 咁啊，一个唔得，两个唔得，三唔得，哇！跟住全部连去欧洲好长嘅三个礼拜假期都唔得啦，都冇埋。圣诞节当然冇埋啦，全部即系 七月嗰时候我翻嚟咧，仲话准备系 书展啊嘛，我哋书展又冇咗啦，就因为书展冇咗，我就因为嗰个推广嘅一个访问，就我就有事了。 我又系啦，我本来咧七月唔得咧，就九月 系 九月又有一个做客人嘅，又有一个自己嘅书嘅出版。咁、又话唔又话得 十二月啦，又话 十二月啦，十二月咧一早就知道原来都系唔得噶啦。 等到你几时啊？而家冇人咁讲噶啦， 冇人咁讲嘅。咁啊，随时咧又好难，即系好乐观咁讲咧。又唔知几时完。 唔敢乐观啊！你点解咁乐观啫？因为乐观嘅话咧，就容易失望啊嘛。 哦， 即唔好谂佢啊，即唔好谂住先啦。但系咧，最惨咧就系你日常点样过咧？ 嗯 啊、即我手头上有一啲工作嘅香港，咁、但系我最大部分工作系内地啊嘛。 系 咁我唔即冇得入去嘅话，我唔使做咯。嗰啲嘢系 啊， 香港嘅嘢系世外嘢嚟嘅啫，我做紧嘅 系嘛。咁我哋老人家咧，又係另外一個生活狀態，就變咗咧，每日咧都係希望咧，聽日能夠 有好消息啦，有好消息啦，有 希望啦。咁啊， 初我哋都曾經有希望嘅，可以一打翻轉頭，又變咗有幾廿個，有成百個，真係哇！嗰、那個心情淨跌到， 咁係啊， 低到冇得低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嘛。係咪啊？咁啊冇日子噶啦。咁啊講下咧，聽日咧星期五咧，仍然咧有廣東廣西，不過咧就係得十點半，即係其實咧十點搭八到咧至係開始。 二十分钟系咪？ 系啊，社交距离。咁啊，大家留意收听。 系梅世杰同马恩赐。 系冇错。咁啊，邓日志，我哋最后听嘅歌先咧。 系最后听嘅歌，多谢你啊，雪山啊，今晚。 O K。 系啦，嗱，今晚亦都冇基歌啦，因为时间都系个疫情嘅问题，改咗啲节目嘅啲嘢，基歌。遲啲幾歌先翻嚟俾好歌大家聽啦。 嗯， 好，最後呢只歌咧就係陳百強嘅。 哦， 有了你。 哦，有了你，喂，呢個名曲嚟嘅喎。 係啊 ，Susanna 嘅《老友記》啊。 係啊， 陳百強。 大家咧，次官。 好，拜拜。 多謝多謝，拜拜，珍重啊，珍重。 心中想。